离开了伤心的文化遗产，我开始航行。传说日本有一座岛，一座与神共存的岛。作为证明，岛上至今还存在着神的使者。作为观光景点，它红了300多年，至今还在红。但是这里不能谈恋爱，不能生小孩，这里不能养小狗，也不能埋死人。这里是安义之宫岛。 すみません。あ、宮島です。あ、あ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 切符。 はい。あ、はい、そうですね。OK。 合流ボタンの目 的は？最後は 最後6時5分 です。 うん。 はい、分かりました。あ、ごめんなさ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iger。还没订阅我的频道的话，赶快去订阅哦。每个礼拜跟着 Tiger 游历日本，用历史的角度带你走进日本，分享故事，了解它。今天我会从宫岛的古代历史一直讲到现代。宫岛是一座充满神奇、丰富历史文化的岛。宫岛最著名的神社岩岛神社，建成于西元的593年，也就是总共有1427年的历史。岩岛自古以来就被称作女神之岛，据说天照大神的三位女儿因为爱上这座美丽的小岛而定居了下来，而三位女神是掌管海洋的女神，所以侍奉她们的人就建造了海上的大鸟居。据说三位女神化身为这座岛，所以岩岛已经成为女神的身体了。因此对于血还有死亡等事情在岛上是非常禁忌的，所以也产生了非常多的禁忌传统，一直到现在。在宫岛上，要生小孩的女性必须坐船到本州的岛屿，在那边生完小孩过了100天才可以回到岛上。在女性月经来的时候，也要到一个专属的小屋隔离，直到经期结束才可以出来。岛上的使者会被埋到其他的岛屿上，所以岛上至今都没有任何的墓地。到了江户时期，岩岛已经声名大噪，开始的变成一个热门的景点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开始有一些非常奇怪的传言，就是传说岛上不能有情侣以及夫妻进入，因为单身的女神会来嫉妒而拆散你们。但是很奇怪啊，到了江户时期，岩岛已经过了1000多年了，怎么突然间多出这种传言呢？经过我仔细调查之后发现，原来300年前就有假消息了。而会制造出这样的传言，是因为其实在江户时代，岛上有非常有名的花柳巷。花柳巷的意思就是会让你得花柳病的，所以有了这样的传言出现之后，岛上开始都是男生来观光。那为了展现对岩岛神社的尊敬，把老婆放在家里也要去参拜一下。岩岛上大约有600只鹿，从古代鹿就是女神的守护者，但是守护神的任务是非常的艰难的，除了到处要吃的，还有挡鹿、装可爱。 哦，我来可乐里面拎哦，你干太哥哎， 要生气，不给我吃，不给， 你要生气。 游客的时候才可以下班回到山上休息。在平安时代，第一个建立武士政权的平清盛，在西元1146年，作为武士的平清盛被认定为安义守，就是安义之国的统治者。在上一支影片我也有提到安义之国，其实安义之国就是现在的西广岛一带。那身为统治者的平清盛相当信奉当时最有名的神社岩岛神社，他在岩岛神社一路参拜，一直参拜到1167年的时候，他被封官为太政大臣。太政大臣是直接辅佐天皇的一个最高职位，所以平家一族非常信奉岩岛神社。而根据《平家物语》里面记载，平清盛听信一名神秘的老僧的建议之后，就把岩岛神社翻修扩建，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如此壮观的样子。修建完之后，在神社守夜的平清盛，在梦里梦见了一位仙童。仙童说：“我是岩岛大明神的使者，你可以用这把刀平定四海，保卫朝廷。”醒来之后，平清盛的枕头之下真的抽出了一把刀。从此之后，平清盛家族就建立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武士政权，并且说出以下名言：“嘿，西尼阿拉正吧。”除了平氏一族以外，其他人都不配当人。然后平家就灭亡了。西元1555年，岩岛发生了岩岛之战，最终毛利获得了胜利。不是这个毛利，但是毛利小五郎的祖先是真的跟他有关系哦。下一期我再做视频为大家讲解。西元1587年，丰臣秀吉统一了西日本，而下令在这里盖了这座千叠阁，而千叠阁也随着丰臣的过世就没有修建完成了，所以这是一座未完成的神社，但是它还是如此的壮观美丽。而对面这座超美的五重塔是在西元1407年就已经盖好，全日本总共有22座五重塔。这么多地震的日本完全没有五重塔倒塌的记载，由此可知这个建筑的结构是多么的神了。而且就连东京的晴空塔也是按照五重塔的结构去建成的，之后旅行到东京再做视频给各位讲解。除了岩岛神社，后方的那一座山也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。因为是女神的身体，所以山是禁止开发的，就像女神的身体也是禁止，才能完整的保存一片原始山林。而我们看到从宫岛前往弥山的这座空中缆车已经营运了60年。抵达了狮子岩，已经可以看到濑户内海的美景了。但是身为冒险家，挑战就是我们的精神。走吧，我们攻顶。撞到头。走着走着，眼眶就湿了，那是汗。走到了著名的灵火堂，这把火来头可不小。据说这是当年空海法师在西元806年来弥山修行时所烧的火。当年那把火已经烧了1200多年，至今还在燃烧。也顺便解决了能源危机的问题。继续往上爬，终于登顶了。山顶的美景已经无法言喻。日本首位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说：“唯有从弥山的山顶眺望，这才是日本山景之一的真正价值。”我想。我现在已经深刻地感受到这句话了。旅行不该只是拍照打卡，旅行才能让我们看到更开阔的世界。文化继承了先祖的智慧，历史记录了一个时代全人类的经验。孔子说：“直圣文则也，文圣直则史。”一个人不认识、不面对、不改过自己的历史， 就无法成长，不知如何去开启自己的生命。尊重历史，则是尊重自己的成长；尊重文化，则是尊重先祖的智慧。每个礼拜跟着 Tiger 游历日本，带你深入日本，分享故事，了解它。